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副枯树片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里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顶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镇古侠董乾、董化一一看他们仨人来了，心也放下了，心说就我们哥四个联手作战呢，那这还头一回，哪回都单挑，这回凑在一块儿。再看老哥四个一字排开，燕普、谭天、山上所有的群贼暗中无不吃惊，心说今天可够呛，大清国四大名将全都来了，所以呢心里头是一阵的紧张。单说大帅谭天谭桂林这人不白给，他一看这个茶价，一场凶杀恶斗啊，这玩意儿在屋里他不行，英王也在屋里，杀急了把英王给伤着怎么办？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？而且这老四位来无踪去无影啊，出手如电，朝冷子窜过去，伤着英王，我们吃罪不起。想到这，谭天过来了，一抱拳，哈哈哈哈，四位前辈，欢迎欢迎啊！真没想到，老四位全到了剑山蓬莱岛，齐聚天王殿。我们在场的人就算开了眼界了，能看到老四位现役，是我们平生的荣幸。我四位老前辈，你们也不急于离开剑山啊，我们也不想见高人交背而失之，咱找个地方行不行？你看这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在屋里头，动转极不方便，能不能请四位金身大驾到院里头 咱们好好的斗一斗。我们也打算好好的开个眼界，跟老四位学习学习。这叫叫号。董老剑客点点头，谈天呐，说得好，客随主便，你画出道来，我们老哥四个就跟着走。你说吧，到哪儿去吧？就到院里，请请。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他们上院去。谭天利用这个机会，把战殿将军们召集在一起，告诉他们：今儿个这个战场，你们伸不上手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专门保护王家千岁的安全。听见了？听着，听着。让他们保着英王先进后宫，把门窗都爬上了，一级戒备，外边都是建山的军队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墙上房上都派了人。谭天一看英王万无一失，这才放心大胆，又来到前院。前院就是天王殿前面这个大院子，那太大了，也慢说徒步比武，你就是骑着马撒着花，你爱怎么打怎么打，也宽宽绰绰，而且这地都是方砖铺的，平整。人们把场子亮开，东面老四位，西面剑山蓬莱岛的人，受伤的死的已经全抬走了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大帅谭天、谭桂林想，今天我得卖两手，我是元帅，我光指挥旁人了，我要不伸手岂不被别人耻笑。再看谭天摁帽子勒带子提靴子甩大衣，然后把三皇宝剑摘下来，摁崩簧，苍啷一声，宝剑出鞘，院里打了一道闪光，把空剑匣交给四从，手捧宝剑来到董前近前。老人家，方才乱七八糟也分不出个个数来，哎，现在咱们心平气和的伸手，我肯定打不过你，我八个谭天也不是老侠客的对手。方才我说了，我是向您学习，我开个眼，学学高招，长长见识，望老人家赐教。还啪啪啪，三皇剑一摆，光芒四射，就亮了一个仙人指路，把门户亮开。老人家，请吧。董前心说话，这个谭天有两下子，人送外号盖天第一手。这个小子30年前我见他献过艺，那是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，他练了108路天罡剑。按说天罡剑只有36手，他把招给拆开了，化作108招。那时候他就不简单。事隔多少年，他现在一概武林，剑术惊奇。我听人告诉我，他够个剑仙的身份啊，这是指宝剑说的。今天好好跟他比划比划，我也开个眼。再看董老剑客徒手斗谭天，二人站在一块儿，大家都看着。哎呀，董老剑客伸手之后一看，这个谭天的确有两下。看官定势，封住门户，不求有功， 但求无过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稳扎稳打。董乾心说，我要不费点劲儿，还真就赢不了他。因此老头子抖擞精神，还真就来了劲儿，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。闭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可以看，大师兄又伸了手，本来他都累坏了，我们仨来是想把大师兄接着离开龙潭虎穴，看这差价退不了了，就得打吧。江达飞身星跳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我说你哪一个愿意与贫僧过招，在下奉陪。弥陀佛，江达休要猖狂，老僧陪你。来人是谁呀？鱼骨寺的老方丈一目了然僧，哗啦啦啦啦啦，一晃金兵九连环，对付江老剑客。江老剑客一看师兄徒手没拿家伙，我也用不着亮家伙，因此也是空手进白刃夺他的金兵九连环，两个人杀在一处。如果说我要做个公证人的话，说他们俩谁能耐高谁能耐低，可以说他们俩是真正的平平。一目了然僧不白给呀，他站翘站在他手里有家伙，江老剑客的能耐比他稍微高着那么一点，但是徒手啊没有家伙，因此呢就吃了点亏，这样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。他们俩这一对咱不说，珍珠佛董瑞大吼一声飞身行跳过来，哎，我说你们那么些人呢，哪一个陪老朽走几趟？弥陀佛，贫僧陪你。又过来个高大的和尚，乃是一目了然僧的师弟了音和尚，手晃一对金如意啊，会斗珍珠佛。董瑞一看我俩师哥全都空手，我这兵刃就不用拿了，干脆我也凑个热闹，哎，我也徒手吧。徒手斗了音，两人杀了个难解难分，最后剩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也就是佟林的亲师爷。张红军是个老道啊，把道袍往上掖了掖，袖子挽一挽，宝剑没亮，晃双掌跳过来，无量天尊，我也别闲着，哪位陪我走几趟？无量佛，贫道陪你。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云台大剑燕普。燕普一百宝剑抵住张红军，站在一块儿，咱可得交代清楚，八个人打成四对，唯独这一对有点出入。燕普那能耐太高了，张红军老剑客还真就比不了人家，徒手斗人家的宝剑就更显着差了一块。但是张红军什么身份，就三下五除二 就叫人打趴下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虽然险象环生，老剑客舌尖一顶，上牙膛也在这顶着，不能给那三位师兄栽了跟头丢了人，所以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上下。掐打的这个好看，按下他们咱先不说啊，说结果怎么地，一会儿您就知道了。翻回头说第二路，第二路人可太多了，向导同林他们的任务，盗鬼见丑，盗取蒙丹蓝谱，大破鱼骨寺。佟林是向导，还佟林还有保镖呢，这都张方给安排的。有老剑客关斗关九宫，带着老徒弟金莲花凤旗，有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，有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老剑客，有燕氏婆婆沈三娘，有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世武，再加上佟林这帮徒弟，其中扎呼的最凶的就是病太岁张方，哪有他哪热闹。他们来的可晚了一步，因为他们得绕远儿，从年江走直路过不来，前面都是剑山的水军，后边都是水师营，那你能过得来吗？就得往下游啊出去40多里，到楚家渡，楚家渡是个小码头，这全是年羹尧管辖地区。他们把船安排好了，分成3只小船，偷偷的渡过绵江。等到了对岸，老少英雄登岸之后，小船先在这儿藏着，等着回来接应。老少英雄带好了应用之物，离开江边往里边走，翻山越岭跳壕沟，哎呀这道太难走，走千尺峰转百丈崖，这才来到剑山的里边。干什么呢？敢问鱼骨寺去取蒙丹蓝谱，他们顺着一条小道曲曲弯弯，正往前急行，意外的事儿出现了。一看眼前的有座庙，佟林没来过，原来那庙呢是鱼骨寺，这不是鱼骨寺，小庙不大，庙门开着，前头是一块草坪，有两个小道童啊正在这采药。那小道童小孩大的15、16，小的也有13、14，身上穿着采莲衣，前发齐眉，后发遮梗，三发披肩，不是青装，是汉装。你像在清朝找这种装束的人太少了，这明朝的服装。来小孩手里头拎着篮子，里头有小铲儿，采了一部分药了，还有一部分药没找着，正在这瞎学嘛，一抬头，哎，是山坡那羊肠小道上呼噜呼噜来了20多人。这俩小孩看见了，师弟师兄，这怎么回事？咱这从来没来过人啊，这帮人从哪儿来的？莫非从天而降吗？是啊，问问他，问问他。们把手中药篮子放下来，小铲儿也放下来，一边擦手一边过来把道路给拦住了。站着，哎，别来了。佟林一看赶紧停身站住，冲后的一举手，人们全站住了。小孩也怕，为什么呢？ 进剑山是偷着来的，盗鬼见愁，盗取蒙丹蓝谱也是秘密，一旦被剑山的人发现，事先做好准备，要不然他别扭。还没等佟林说话，张芳过来了。张芳嬉皮笑脸看了看，呵，俩小孩长得干净利索，跟画上画的那仙童差不多少。嘿嘿嘿，小朋友辛苦了。俩小孩一看这张芳怎么长这么难看，这脑袋在哪儿挤的，怎么挤扁了，脑袋上有一溜沟，哎呀，沟里还长点毛，呵，还别提这么难看了。啊，问你是什么人呢？我呀，过路的行人。不对吧，行人怎么能走到剑山蓬莱岛来了呢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山里请来的人，这个英王不设立的什么招贤馆聚贤楼吗？招贤纳士，我们见着布告了，是赶奔招贤馆报名去，因为没来过剑山的把道走错了。我想仙童奔那个招贤馆怎么走啊？你先等等，你后边那些人有老的有年轻的，都想上这报名吗？啊，哪儿的都有，我们凑的一块儿来的。不对吧，俩小孩说着腮帮一鼓，抱着个肩膀就在这道这儿挡着。你看面对十几个人，二十来人毫无惧色，张芳就知道这俩小孩不是一般的小孩。哎呀，心说挡着道不躲开，玩点横的。张芳把脸一虎，把大锥子拽出来了。喂，小孩，把道闪开，好狗还不挡道呢，哎，要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哎哎呀，行行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冲你这一辆锥子，我们认出你是谁了。你小子就是坏事包病太岁张芳吧？你爹是不是风流侠张子美？就张芳一琢磨，这怪，小小的年纪怎么能认得我呢？何止认识他呀，俩小孩往张芳身后一指，如果我们哥俩没说错的话，没认错的话，那个庄稼人打扮的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？那老头是不是开药铺的掌柜的，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的王石谷？哟，大伙一听无不惊骇，心说这俩孩子谁呀？怎么都认识我们呢？就见这俩小孩一咬耳朵，有一个小孩腰里一伸手，砰，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，把鹿拦住了。那小孩在腰里一伸手，扑噜，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枪，刷刷刷，把门户亮开了。哼，要想在这儿过呀，插翅难飞。咱就这么说得了，我们这儿从来没来过人，看着我们哥俩身后那座庙吗？知道什么地方吗？张芳就问，啊，那什么地方？三阳观。三阳观，听明白没？张芳还没怎么地呢，在他身后英雄得路鹿鸣毡，老剑客关斗关九公闻听此言，这脑袋嗡，眼前发花呀，脖子冒凉风，哎呀，真倒霉，怎么走到这儿来？